这阵风真够厉害的。 到我们那个饭馆啊，你就吃馒头就行了。 那为什么呀？ 悬悬腾腾，它像盘子。 吃别的呢？ 别的呀，什么、面条啊、花卷啊、烙饼啊，不供应了。 吃面条怎么了？ 吃面条怕你长长喽。 嗯。吃花卷 怕你长滑喽。 吃烙饼 怕你长扁喽啊。 也没那么长的呀。 你反正这胖子时髦了。 我就问问你 啊。 你这么瘦他怎么能胖？ 是这你了放心吧。 怎么办？ 我们冯称啊有偏方啊。 什么方法？ 每天早晨起来 啊 打自己40个大嘴巴呀。 打呀， 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那么你让谁打呀？ 我让我儿子打的呀。 他能打吗？ 起初他是下不去手啊。 哦， 后来我动员他呀。 还有动员？ 哎，我启发打他爸爸的积极性啊。 哦， 跟他讲清打他爸爸的重要意义啊。调动打他爸爸这个积极性就行了。 那么你具体是怎么动员的？ 我跟他这么说了 啊， 我说孩子，咱俩商量点事儿了。 说吧。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对， 你爸爸也想跟上时代的新潮流啊。 啊， 你妈妈死得早啊。 嗯、 啊，我呢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 哦， 啊，你得尽孝心呢、啊。 嗯， 啊，过去有一句话吧，打是疼，骂是爱，越亲越得拿脚踹呀、 啊。哪有后边这句啊？ 你呀、啊，你使足了劲，抡圆了打你爸爸40个大嘴巴。 嗯， 你要是不打，别说你爸爸翻脸可不认人呐。 够厉害的。 哎， 那么打了没有啊？ 怎么十分钟我就胖起来了？ 那是肿了， 胖的我都起不来床了。 真够狠的。 你甭管咋样啊， 啊， 咱总算跟上时代的潮流了， 还凑热闹呢。 你说我这个人也该着倒霉。 怎么了？ 胖了刚三天呢。 啊， 我儿子又给我送信儿来了。 什么信儿？ 爸爸可坏了， 说 胖子不行了。 嗯， 瘦子领导时代新潮流了。 得，我说你赶紧买点消肿药消消肿就得了。 我呀， 嗯， 我听听再说吧。 怎么了？ 万一明儿个变过来再胖的好、我省得挨揍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讲述马季和他的两位徒弟搭档赵岩和刘伟之间的故事。上个世纪的80年代，风华正茂的刘伟和冯巩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就在他们的艺术之路越走越顺的时候，刘伟却做出了要去澳大利亚的决定。刘伟离开之后呢，冯巩和牛群组成了全新的搭档。但是谁都没想到，刘伟出国仅仅2年就又回来了。人是回来了，搭档却没有了。你说再把冯巩和牛群拆散了啊，那冯巩跟刘伟，牛群跟谁啊？这可把刘伟愁坏了，自个儿不能没有一个搭档啊，这怎么说啊？啊，那身为师傅的马季看着徒弟犯难了，心里也跟着特着急。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马季最终做出决定，亲自为刘伟捧哏。就这样，一对全新的老少配组合出现在了观众的眼前，他们合作的段子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下面呢，为您送上一段刘伟马季合说的相声《老少乐》。 马先生，您今年高寿了？ 今年已经60岁了。 60了。 哎， 那您比不了我了。 怎么比不了你？ 我比您可小多了。 小怎么了？ 哎呦，小的好啊。 是吗？ 从文字上分析，带小字的就好听啊。 啊，什么文字啊？ 小巧玲珑 啊。对对对， 短小精干。 小啊、 小家碧玉。 嗯， 小吃布。 小 小萝卜。 嗯， 小龙蒸包。 小 小菠菜。 嗯， 小别墅。 小别墅。 小汽车。 嗯， 小个小。 小个小 啊， 大个大。 哎，虽然是大个大，但是小个的它灵敏度高啊。 啊，就是这意思。 称呼起来也是如此啊。 称呼 小张。 嗯， 小刘。小刘。 小偷。 哎，都像话了。 嗯， 这不算哪个。 不算。 当然了， 称呼带小字好听，带老字就不好听吗？ 老的有吗？ 也有啊。 你说说。 老张。老李。老刘。 老鼠。差